红起点天天有聊，这几天呢，网上热传这样一个感人的消息，说杭州一家美食城的下边，一个93岁的老奶奶在那儿摆摊卖自己做的这个鞋垫还有旧版的小人书。是这么说的，说他的老伴呢去世了，家里留下一个瘫痪的儿子需要照顾。他对路人是这么说的，说买一双就当留个纪念，明年我就来不动了。这么冷的天，如果你正好路过那儿，哎，这个网友就呼吁你也帮忙买一双吧。很感人哈，看到这个消息呢，很多人都同情啊，都去买鞋去了。但是也有人呢，因为类似这样的网上的事儿太多，所以呢可能会怀疑说，这是不是又假消息，又煽乎眼泪呢，又吸引眼球呢？哎，但是杭州快报的记者董吕平，哎，他就认真了。他是26号上午他就去了，到了这个美食城，哎，真看见老奶奶坐在这个报摊亭的旁边。老奶奶的这个头发花白，蹲坐在那儿呢，面前确实摆着很多东西，有鞋垫，也有小人书，小人书里边有少林和尚、少林小子、辟邪剑等等，跟我们小时候看的差不多啊。鞋垫呢，有男有女的小孩的，哎，都不贵，男的8块钱，女的这个6块钱一双，小孩的3块钱一双，小人书呢是13块钱一本，它比我们小时候贵多了。很多好心人呢就问老人说，为什么这么冷的天还出来摆摊啊？老人呢不太爱说话，一直低着头不回答啊，然后只问他说，你到底买不买啊，你别问我话呀。很多人呢都拿着50块钱、100块钱买一双鞋垫，这献爱心呢。有个姓熊的女士买了2双鞋垫，直接拿了3000块钱塞到老人包里。老人说，那我不要，我不能要那么多钱啊。熊女士塞完以后就跑了，一边跑呢一边自己就哭起来了。看到围观的人太多呢，老人呢只好到马路对面去了，但还是不少市民跟过来说，我们还要买鞋垫啊。老人干脆不卖了，坐在角落里也不说话啊。有几位市民呢就在一边等着，老人到最后拖着小车走了，只留下了没落的背影。董吕平的这些描写呢很平实，好像呢也没准备煽情，而且呢他还做了一些记者应该做的求证，除了没有交代那个拿了3000块钱给老人的熊女士这个是怎么求证的啊，董吕平告诉大家他的其他一些求证，比如说网上说老人家的有个瘫痪的儿子暂时呢无法核实，那问他住在哪儿，老人也不说。董吕平呢就在附近的几个小区4个社区的工作人员都说，我们没见过这个老人。老人还说呢，说鞋垫不是我做的，是别人拿来让我卖的，赚点零花钱。有人就说，那你为什么这么冷天卖东西呢，是不是家里很穷啊？老人说，说我是有劳保的，没关系的，你们不用管了。董吕平呢还配了一些老人卖鞋垫的这个现场的照片，但是都没有发老人的正面特写，这也很人性，符合咱们新闻报道的这个啊尊重老人隐私的这样的一个原则。所有这些呢都没有往煽情上引，那如果想往煽情上引，那太容易了，往上一拔高啊，大可以演一场戏，说这是一场社会主义人间温暖的赞歌，由此推动引发公众募捐和政府扶持，甚至呢还可以再进一步说，老人出来摆摊那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了捐资助学或者帮助其他困难的邻居等等等等，这都是美好故事，都是电影，但它不是新闻啊。那我们如何评价董吕平作为记者的职业行为呢？严格的说，这事儿在新闻业它不是一个大活，是小活，是一个扫街的社会新闻，如果登在报纸上那就是一块豆腐块，一般是刚入行的新记者或实习生跑跑就罢了。但从董吕平的报道来看，这个活他干的是合格的，是认真的，是客观的。大家知道干这种活拿不到多少稿费，也引不起轰动，甚至很多人说你冷血。但有些人呢就喜欢干记者这个职业，哪怕刚入门扫扫街，哪怕永远挣不了大钱。每个社会都有这样一些喜欢当记者的物种，死抠文字，跑跑颠颠，前赴后继，乐此不疲。哎，再说另外一个事儿，也是这两天，九派新闻一个女记者的辞职报告意外走红了，上面就一句话，我估计很多人在朋友圈都看到了这张图啊，我的胸太大，这里装不下。刚开始呢，我也和大家一样，以为这是女记者故意用奇异的桃色词句把大家往歪处引，阴谋引起轰动。媒体无节操，记者无底线。后来看到同一天发表的署名为彭玲玲的文章，告别武汉，不畏将来，不念过往，我才大概可以断定这是一个严肃的故事。彭玲玲是这么写的啊，他说上一次离职啊，来来回回纠结了一个多月，当时家里人几乎没有人支持，但他仍然带着满腔的理想来到了武汉，当时他所在的媒体叫长江新闻，还处在最好的时光，同事们呢都来自全国各地，大部分都是辞职而来的，这些人年轻有活力，正怀抱着新闻的梦想，每一天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都在进步，他呢也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其实呢，作为特稿记者呢，按彭玲玲的描述呢，他采写的稿件呢也不是大稿啊。但前面我说过，每个社会都有这么一帮喜欢当记者的人，说理想也好，说爱好也行，总之呢就是轴， 不大把钱放在重要的位置啊。后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彭玲呢这么写的，说八月底的一天呢，大领导突然宣布说长江新闻被注资1亿，同事们就欢呼啊，有钱了。但另外一个消息呢，就是大家心里一抖，说长江新闻改名为九派新闻，公司空降了一个董事长，一名 CEO， 这都不重点啊，重点是这天采编团队的领导和新来的领导发生了冲突，说了狠话，拍了桌子。同事的这个口耳相传当中，这消息大概是这样的，说分歧呢主要来自方向性的问题，采编团队坚持做原创新闻，新来的领导却坚持做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新闻，说白了就是转载新闻，自己不用采了。接下来的事儿就像一场凌迟一样，哎，前几天呢，也就前两天啊，最新的新闻是这个采编团队解散了。其实呢，彭玲玲他们遇到的现象呢很正常，资本进来了，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办媒体，多转载，少原创，不出差，可以压缩成本，少搞什么监督性舆论这个批评报道，少惹事儿，赚钱第一，情怀扯淡。很多市场化媒体啊，对批评报道的自我控制比体制内媒体更严更狠。其实某种程度上啊，体制内的媒体啊，有时候还有一些特殊的待遇，比如说你出了什么事儿，这领导可能写个检讨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但是市场化媒体呢，它没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权利，那出了什么事儿，可能就被灭掉了，所以他们更胆小。有时候这些呢也没有对错，大家都能理解。但是彭玲呢这样的新闻人他受不了，他是这么写的，他说如果不需要原创内容，我们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。在我心里呢，工作应该是一种价值上的彼此认可，喜欢做的事儿，工资再低我也愿意，不喜欢的事儿，工资再高也无济于事，我更加珍惜我的自由和感受，现在支撑我的力量消失了，我厌倦了这里。哎呀，彭玲玲的胸怀呢确实大，大到现实容不下他。电子媒体侵蚀传统媒体，这种传播方式的变化其实只是容不下彭玲玲的次要原因。其实不止一个彭玲玲啊，前些天北京的新京报的女记者说去他妈的理想，姐们儿赚钱去了，以及还有啊各路媒体人电视台的名嘴啊纷纷辞职自主创业，他们都和彭玲玲一样，都是因为胸太大。彭玲玲呢打算和朋友一起做个自媒体，期待呢继续背负小小的使命感。但是大家其实都知道这条路会很艰难，阵亡率在 99% 以上。悲观点说，我怀疑像彭玲玲这样坚守新闻理想的新闻人啊，像董吕平这样还认真做新闻的年轻人，再过10年不知道还会不会有新闻人，这个物种将来会不会灭绝，我们这个社会到底还有没有新闻人成长的基因。但愿啊，但愿有，但愿他们也都能活下来。好了，最后是广告。鲁泰纺织，纺出梦想，织就人生。一支笔蓝罐保健，保护嗓子和一支笔。愉悦医疗，愉悦让科技律动生命。今天就聊到这儿吧，各位记得手机下载一个 APP 叫蜻蜓 FM， 搜索红起点，微博呢叫红起点，微信公众号就叫张红，欢迎关注，同时也欢迎关注蜻蜓的微信公众号蜻蜓 news。 红起点明天接着聊。Won't do to stir a deep desire, to fan a hidden fire that can never burn true. I know your name, I know your skin, I know